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圣徒的坚忍和确据。可能对大家来说，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是这是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的教会在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这个教义会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带来极大的平安，带来极大的安慰。那简单的讲，圣徒的坚忍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信耶稣，那你能够保证你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会继续信下去吗？你能够保证你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不会突然从一个基督徒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吗？那圣徒的坚忍意思就是上帝会保守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那圣徒的确据的意思就是，我怎么知道我现在得救了？我怎么知道我现在真的是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怎么知道我会不会自我感觉太良好，以为自己得救，但实际上却没有得救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来谈这两件事情。主要我们要处理这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怎么知道你明天会继续信耶稣？第二个，你有把握你可以持守信心到底吗？第三个，你如何确定你已经得救？我们今天会分享五个大点。第一个，我们要先定义到底这是什么意思。第二个，经文根据。第三个，圣经里面确实有出现一些警告人不要背道、警告人不要离弃信仰的经文。如果我们相信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信心会持守到底，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看起来好像在说有些人会离弃信仰的经文？第四个，我如何确定自己得救了？第五个，这个教义有什么样的实用，可以带给我们怎么实际的应用？这样子。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亲自的赐下救恩给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的分享讨论当中，我们可以对你已经赐给我们的救恩有十足的把握。谢谢你，求你透过你自己的话圣经来坚固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定义一下这个教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圣徒的坚忍有蒙保守，我会先讲坚忍的部分，然后再来会讲确据的部分。这样我会先讲我们如何能够确定知道我们的信仰不会失落，我们信就会信到底，然后再讲完之后再来讲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信的。好，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一定会持守信心到底，他不会今天信然后下一刻就不信了。那第二个，任何一个人他之所以能够信耶稣信到底，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试炼、患难，他都不会离弃上帝。之所以他可以坚守到底，完全出于上帝的保守，出于上帝恩典大能的保守。不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有多厉害能够持守信仰，而是因为上帝的大能保守我们能够信他到底。第三个，我们能够得救是因为我们信耶稣。那我们能够信耶稣，我们这个败坏死在罪恶过犯中敌对上帝、远离上帝的人之所以可以信耶稣、信上帝，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而上帝不但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他也使我们的信心能够持续到底。所以这是这个教义简单的定义。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经文根据。首先第一个是上帝在旧约里头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耶利米书32:38-40，请。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了，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时人，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 就上帝在耶利米书里头清楚所讲的，他跟他的百姓、他的子民立约，那这个约也就是我们现在在里面的那个新约。所以我们的救恩不只是我们单方面去回应神这样，而是上帝他主动的跟我们这一些本来该下地狱、该灭亡的罪人立了一个恩典的约。而这恩典的约的内容就包括，特别是皇字里头所写的，他们就是指我们这些属于上帝的百姓，我们会永远敬畏上帝。而上帝跟我们立的约是永远的约，是不会不见的约，是不会失败的约，是不会作废的约，而是永远的约。 而这约包括使我们能够有敬畏神的心，不离开神。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上帝在旧约里头应许我们，他会赐给我们这样的心，好叫我们永远敬畏他，不会离开他。再来第二个，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罗马书八章三十节，我们一起念清。 这也是预先所定下的人，先要照他们来，所照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使他们得荣耀。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几个非常关键的步骤，第一个是神预先定下的人，这样子的人神就呼召他们，而神所呼召来的人神就称他们为义，神称为义的人神必定在最后使他们得到荣耀，意思就是他们会见主面，他们会与主永远的同在，这样子。那大家可以注意看，这是一个连锁，是一个没有间断的连锁，这样子。上帝预先所定下的，也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要使他们得救人，这样子。这样子的人上帝会让他们听到福音，不但让他们听到福音，上帝的灵会在他们的心中感动他们，使他们听了福音不会拒绝福音。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你之所以听到福音不会拒绝福音，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拒绝福音，而能够相信福音，信靠耶稣悔改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有什么厉害，这样。事实上我们的自由意志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的自由意志就是抵挡上帝，得罪上帝，直到灭亡，这样子。但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甘心乐意欢喜快乐来信耶稣，是因为圣灵他超然不可抗拒的力量呼召我们能够悔改归信。那为什么我会知道他们悔改归信？因为这里说到又称他们为义。那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够被称为义呢？要信，因信称义，我们要先信才会被称为义。所以当这段经文里头说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的时候，很明显他暗示的一个重点就是这样的人是信耶稣的。一个神所预定的人，神呼召他们，然后他们就会信，一定会信，以至于他们可以被称为义。那一个信了又被称为义的人，最后他会得着荣耀，也就是他会欢喜快乐的见到耶稣，与耶稣永远的同在。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失落。神所定下的人，他一定会呼召他们来，所呼召的他们一定会信，然后被称为义，然后最后一定会在荣耀当中与耶稣基督面对面。所以一个真正上帝要拯救的人，上帝一定会拯救到底。一个上帝拯救的人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旨意，上帝拯救他的旨意绝对不会失落，绝对不会失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很确定你现在是基督徒，那么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今天可以得救完完全全出于上帝，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厉害能够决定些什么。我们在能够决定信耶稣以先，是上帝早就已经决定要 拯救我们，以至于他差派圣灵，先差派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差派圣灵感动我们听了福音能够接受。好，这是第二个，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第三个，神开始救恩也必完成救恩。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请大家同声开口念，请。 我真是深信这一点，就是在你们里面开始的美善工作的那一位，将会完成这工作，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 这美善的工作指的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救恩。我们的救恩，我们能够得救，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最后能够见主面得荣耀，这完全是上帝的工作。而上帝开始了这个工作，他不会失败，他不但开始了，他也会完成这个工作。我们的救恩在上帝的恩手当中是有始有终的，上帝开始了他，上帝也必定完成他。好，再来第四个，耶稣必定顺服天父的旨意，保守天父赐给他的人。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到四十节，我们一样一起念起。 凡是赐给我的人，都会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绝不丢弃，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而 是要行那派我来者的意思。那派我来者的旨意，就是要我不失去他赐给我的任何人，而且要我在末日使他复活。要知道我父的旨意正是所有看见子而信他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并且在末日我将要使他复活。 哦，对了，我这边所用的经文啊，是一个译本，叫做中文标准译本这样子。那这中文标准译本是在2008年的时候开始译好。对，那这个译本它是比和合本跟新译本都还要接近原文这样子。那洪文，你有 ESV， 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发现这里的翻译跟 ESV 是非常接近的。对，因为它是非常接近原文的这样。那鼓励大家，如果你平常有在研读圣经的话，你可以特别找这个译本，中文标准译本。好，所以37节，凡父赐给我的，这是耶稣说的，凡天父赐给耶稣的人都会到耶稣这里来。所以这跟我们刚看罗马书八章30节是非常类似的，神所预定的，神就呼召他，所呼召他的就会称他为义，所称他为义就会使他得荣耀。那父所赐给耶稣，也就是天父所拣选，天父所预定要得救的人，都一定会到耶稣这里来，没有例外，也就是会信耶稣。那么这些信耶稣的人，耶稣说，我绝对绝对不会丢弃他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有保证的应许，就是任何信他的人，任何真正悔改信他的人，他都不会丢弃，一定会接纳他们到底。再来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38节到39节，耶稣从天上降下，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他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是出于他甘心乐意的顺服他的父神。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的，因为耶稣爱我们，所以他上十字架。但耶稣上十字架同时也是基于他顺服天父要拯救罪人的旨意，所以他甘心顺服至死。而这里耶稣他顺服派他来者的意思，派他来者是谁？天父。耶稣顺服天父的意思，那天父的意思是什么呢？39节说的，派耶稣来的天父的旨意是什么？耶稣绝对不会失去天父所赐给他的任何人，而且耶稣在末日要使这些信他的人复活。而如果你真的信耶稣，这些人指的就是你，就是你。天父的旨意就是他所拣选，他所赐给耶稣的人，耶稣为他们死的那一群人，信耶稣的那一群人，耶稣一定会信实的保守他们的救恩到底。世界上有哪一个人能够比耶稣更能够完全遵守天父的旨意呢？我想没有。这个世界上能够百分之百完完全全遵守天父的旨意的人，不是你，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而对耶稣来说，天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旨意就是他会保守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到底，绝对不会失落，而且在幕后一定会复活。所以40节说，我父的旨意正是那看见子而信他的人都要得到永恒的生命，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如果一个人救恩会失去，那么这永生就不叫永生。永生 by definition 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所以一个人一旦得到永生，他就会得救到底，绝对不会失落，否则永生就不是永生。而一个人他能够持守到底，是耶稣基督的保守。好，再来第五个，耶稣必定保守属他的羊群。约翰福音10章27节到30节，我们一起念起。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并且我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他们绝不会灭亡，直到永远，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走。我父就是把他们赐给我的那一位，他比一切更大，谁也不能他们从我父的手里夺走。我与父是一体。这段经文跟上一段经文都是在约翰福音，他们强调重点类似，但是有些不一样。上一段经文的重点是强调耶稣一定会顺服天父的旨意，保守天父赐给他的那一群人，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而这段经文是强调 我们是属于耶稣的。这段经文用一个比喻，就是羊，而耶稣是牧者，是牧羊人。我们这些属于耶稣的羊，我们一定会认得主耶稣的声音，就是主的话，而耶稣也认识我们，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而我们也会跟着耶稣，而耶稣会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绝对不会灭亡，直到永远，谁也不能从他们的手中把他们从我的手中夺走。这样子，我们处在一个属灵征战当中，属灵征战包括从世界而来，这个世界引诱我们远离上帝，撒旦魔鬼要打击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对上帝失去信心，而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的肉体也时时刻刻要叫我们得罪神，远离神。我们凭什么能够有信心相信我能够持守我的信心到底？我凭什么有信心能够相信我明天早晨醒来不会变成无神论呢？我凭什么相信如果有一天重大的灾难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所挚爱的人过世了，我凭什么相信我仍然能够信靠上帝到底呢？那确据不在我们身上，而在于我们信实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的羊，我们属他，他必定会保守我们到底，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他手中夺走。而这段经文提到第二个很重要的点是29节所说的，耶稣的父就是天父，就是赐下我们给耶稣的那一位，他比一切都更大，谁也不能从天父手里把我们夺去。而重点是30节所说的，耶稣说他与父是一体的，和本的经文应该翻成我与父原为一，这意思就是天父怎样耶稣也怎样，天父怎么样比一切都大，以至于没有人能够从天父手里把我们夺去，那么耶稣就同样的也比一切都大，没有任何人能够从耶稣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我们得救到底的盼望全然在乎耶稣，全然在乎信实的天父上帝。再来第六个，耶稣代求的功效，路加福音22章的31节到34节，我们一起念起。 说西门西门，你看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像撒旦上三太子一样，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失去信仰，所以当你回转过来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们。可是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预备好要与你一起去监狱，一起去死。耶稣却说，彼得，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之前，你三次否定认识我。 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对彼得所说的。主耶稣对彼得道出了一个非常血淋淋的事实，就是撒旦魔鬼真实的存在，撒旦魔鬼是抵挡上帝的那一位，撒旦魔鬼想尽办法要使信徒不信主。所以耶稣跟彼得说，撒旦要得着你们，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这意思就是说，好像筛麦子一样，就是要把那麦子从一堆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都筛出来，意思就是撒旦要得着彼得，撒旦要让彼得没有办法继续的信耶稣，跟随耶稣。但是耶稣给了彼得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也是给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使你不失去信仰。”耶稣为彼得祈求，使彼得不会失去信仰。撒旦筛彼得，好像筛麦子一样，要得着彼得。同样的，撒旦也正在筛我们，好像筛麦子一样，撒旦想要得着我们。但是耶稣怎么为彼得祈求，使他不失去信心？耶稣也同样的为我们祈求，使我们不失去信心。而当彼得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非常的冲动，非常的有自信，完全没有好好的想一想他自己在讲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预备好跟你一起下监牢，跟你一起死，这样子。但耶稣跟他说，彼得，我告诉你，今天鸡叫以前，你会三次否定认识我，你会三次跟别人说我不认识耶稣。那事情也真的这样子发生了，主耶稣比彼得更认识他的软弱。主耶稣身为全能神的儿子，他能够预先看见他的门徒彼得会在极难的时候怎么样背叛他，拒绝他。但是耶稣不只是预先看见这样子的灾难发生，耶稣更是信实的应许彼得，他为他祷告， 使他不会终究失去信心。所以新约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做出了同样的应许。这段我来念，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说：“但由于耶稣永远长存，就拥有永恒不变的祭司职分，故此他也能够彻底拯救那些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因为他一直活着为他们代求。”耶稣是那终极的大祭司。祭司是干嘛的呢？祭司是代替人赎罪的。古代旧约的祭司，他们是透过把动物杀死，流出血来，那献上这些动物的祭，来代表上帝要透过一位羔羊来拯救世人。而旧约里头的先知，他们所杀的动物就是指向新约的耶稣基督。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旧约所预表那一位真正的神的羔羊，那一位真正能够代替人舍命流血洁净人罪恶的主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大祭司，他不但为我们舍命流血，当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也继续不断的在天父的右边为所有属他的人代祷。而耶稣为我们的代祷代求绝对有功效，保证有功效，因为耶稣能够完全的贴附天尽天父的旨意，耶稣为我们的祷告一定会成就。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不会失去信仰，而我们就真的不会失去信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信心软弱，当你觉得好像信不下去的时候，当你觉得跟随耶稣好痛苦好困难，当你非常低落沮丧的时候，永远记得我们信实的耶稣基督，我们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为我们祈祷代求，而天父一定会回应他的祷告，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让我们常常的仰望这位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第七，神保守信徒坚忍到底。请特别注意引号里面这两个动词，保守坚忍。而这两个动词的主词是谁呢？谁保守？神保守。谁坚忍呢？信徒。坚忍意思就是坚持， persevere， go on， keep going on。 所以当我们谈到说我们能够信耶稣信到底，上帝拯救我们，上帝就拯救我们到底，我们绝对不会失去救恩，我们绝对不会明天昨天信今天就不信，我们绝对不会昨天还得救今天就不得救。当我们讲到这些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神的全权，神掌管一切，保守我们的主权跟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回应是不冲突的。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会不认同今天我所讲的，会的。那有些基督徒认为，那如果真的上帝拯救一个人就会保守他到底，那我们责任在哪里？我们就整天犯罪就好啦，反正我只要做决志祷告信了耶稣，那我就算中间不管怎么样啊，乱来胡来继续过非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我最后还是会上天堂啊。所以因此他们就拒绝了圣徒的坚忍永蒙保守这样子宝贵甘甜的教义。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必须说，一个真正蒙上帝拣选被上帝拯救的人，上帝对他的保守绝对不是让他躺着继续的犯罪然后最后得救，上帝对他的保守是会使他继续的坚守信仰，继续的努力爱神爱人，坚持到底。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彼得前书一章五节，我来念：你们借着信在神的大能中保守，以至于那预备好要在末世显现的救恩。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我们是蒙谁保守？谁？神。神的大能保守我们，这样子。那神的大能保守我们的方式是透过什么呢？经文的前半，信，借着 through our faith God protect us in his power， 上帝以他的大能保守我们。而上帝保守我们到底的过程，那个方式就是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 所以上帝保守我们绝对不代表我们就躺着什么都不用干，这样不是的。一个真正蒙上帝保守到底的人，他也会坚持信仰到底。而真正的信心当然会使人越来越爱主，越来越愿意顺服主，绝对不会故意犯罪，这样子绝对不会开开心心的犯罪然后不愿意悔改。第二段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因此我亲爱的各位，既然你们一直是顺从的，不仅我在的时候如此，现今我不在的时候更加顺从，就当怀着敬畏和战兢的心，把你们的救恩行出来，因为是神在你们里面运作，使你们愿意并且能够行出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可以再次看见这段经文里面同时肯定两个点，一个是上帝的全权，上帝使我们愿意并且能够行出他的美意，我们的意愿，我们行善的意愿，行善的能力都是出于神，但是不因为这样我们就没有责任。所以他说我们要怀着敬畏和战兢的心，并且把我们的救恩行出来。我们在得救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努力的行善，努力的靠主结出果子，努力的顺服主，爱主，爱神，爱人，但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恩典的保守。上帝保守我们信他到底，上帝也保守我们因着信就能够有顺服的行动，不冲突的。所以圣徒的救恩信心会蒙上帝保守到底，这样宝贵的教义绝对不会使人不努力行善。反而一个知道自己真的得救的人，一个知道自己在神的恩典当中被上帝赦免接纳的人，他一定会欢喜快乐的愿意来顺服神，这样子。一个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却继续不断的犯罪不悔改不当一回事，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并不是真的信耶稣，并不是真的得救，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一个人真正的得救不但是得到天堂的门票而已，很多时候基督徒常会误解，觉得好像得救是什么，得救是不用下地狱就是可以上天堂。当然这没有错，但是得救不只是这样子，得救不只是上帝让你免于下地狱而已，得救也包括上帝会使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我们的救恩不但是称义，同时也是成圣，不但是上帝使你得到这个完全公义的地位身份，同时也是让你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主。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的生命不会没有改变，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不会没有果子。好，所以下面这段英文是做一个小结。 God's sovereign 就是全权的意思， God's sovereign preservation causes and guarantees our continual perseverance。 上帝全权的保守促使并且保证我们会持续的坚韧到底，这两者绝对不冲突，有 A 就一定有 B， 有 B 就一定是出于 A， 如果没有 B 就是没有 A， 了解吗？真的可以了解。再来第八个，圣灵的印记，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同声开口念请。 在基督里，你们也听从了真理的话语，就是那使你们得救的福音，并且信了基督，就蒙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一部一句，直到属神的子民的书，归于他荣耀的存在。 Okay， 可能跟你们和合本翻译有些微的不一样。那个基业的意思就是指基业 （heritage）。那预父凭据就是指凭据，那个凭据这样子。好，那这个预父凭据它的意思其实就跟定金有点像，这样子就是当我们听了福音并且信了耶稣，我们就得着圣灵，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除了帮助我们可以继续的成长改变之外，除了帮助我们可以继续的听懂神的话认识神之外，圣灵就是神的灵，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位住在我们里面，也成为一个印记，一个 sign， 一个证据，证明代表我们是得赎的，证明代表我们是得救的，证明代表我们会得着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也就是救恩，直到我们得赎，就是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所以如果你真正信耶稣，你就有了圣灵住在你里面。我们不需要特别在求，哦，主啊，我已经信你了，但是我还没有圣灵，求你给我圣灵，不必要。 圣经应许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只要真的信耶稣，圣灵就住在你里面，而圣灵就成为一个凭据。这个凭据就是代表上帝一定会拯救你到底，直到属神的子民得赎的那一天。上帝以他的灵来作为他会救我们到底的证据，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盼望，何等大的确据。接下来第三个，刚我们讲到这边，所以再次的做一个小结，就是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持守信仰到底。我们能够持守信仰到底，我们必定能够，而这一切是出于上帝全权全能恩典的保守。他开始了我们的信心，他也必定使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任何一个真的得救人一定会得救到的。反过来讲，任何一个看起来好像信但是却中途不信了，中途离开上帝离开信仰了，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解释呢？圣经也充满这样子的警告，特别是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八节这段经文，这段我来念。原来如果有人蒙过一次光照，尝过属天恩赐的滋味，曾经与圣灵有份，尝过神美善的话语和将来要来临之世代的全能，却背弃了真理，就不可能再次更新以至于悔改，因为他们亲自把神的儿子再次钉上十字架，公然羞辱他。要知道，当一块田地吸收了常常降在它上面的雨水，并且为种地的人长出有用的菜蔬时，他就享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但如果他长出荆棘和蒺藜，就没有用处了，很快就要被诅咒，他的结局就是被焚烧。有不少基督徒会用这段经文，还有其他一些警告，信徒不要离弃信仰的经文，来支持一种观念，就是基督徒会失去救恩这样子。对啊，他说这段经文里面提到，哦，那些蒙过光照、尝过属天恩赐之味、与圣灵有份呢，然后尝过神美善的话语，还有全能。这样人如果背弃真理，就不可能重新悔改。他们就觉得，哦，这种人，哇，这基督徒啊，看起来就很像基督徒啊。但这种人啊，就是有可能会背弃真理，然后就不得救，这样就不可能重新悔改。好，那我们要来思想这段经文，还有其他一些看起来好像基督徒会失去救恩的经文，怎么样跟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九点，就是关于上帝会保守信主的人到底的经文，如何能够不冲突？我们相信神的话绝对不矛盾。神的话如果看起来矛盾，是我们解错了，而不是神的话错了。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线索。我们一起念起。 这就是你们听说过对基督的要来，在确实已经有许多对基督的出现了，故此我们知道现在是末后的时期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但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因为他们如果属于我们，就会留下与我们在一起。不过这样就显出他们都不属于我们。 所以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十九这段经文，它是在形容有一些敌基督的，有一些敌对基督的，一些不信基督不信主的人，他们原本是在信徒的中间，原本是在教会，但是他们从信徒的群体当中离开了，也就是他们离弃的信仰。而使徒约翰在这段经文十九节的部分，他特别说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因为他们如果属于我们，就会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注意哦，他说为什么他从我们中间出去，为什么他们会离弃信仰，为什么他们会信到一半不再信，原因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们，他们本来就不属于得救的信徒当中。如果他们真的是属于得救的信徒的一份子，那么他们就会留下来跟其他信徒在一起。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属神，一个真正属于神的教会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真正是基督的身体的一份子的人，他绝对不会永远离开信仰这样子。但是当他们离开的时候，这就显明出他们从头到尾 都不是真正属神的，他们从头到尾都不是真正属于真信徒的群体。他们一时的信心看起来好像真的信，但却不是真正的信主。所以希伯来书那段经文还有其他一些看起来好像基督徒会失去救恩经文，其实他们指的并不是基督徒会失去救恩，而是一些人，他们看起来好像真的信主，但是却没有真的信，他们的信心只是肤浅的，是暂时的，并非得救的信心。好，那有一段经文 想请大家翻在约翰福音，没有在投影片上，约翰福音应该是第二章， 第二章的二三节到二十五节，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二三节到二十五节。好，翻到了就我来念。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信了他的名。二十四节说，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也不需要谁指证人是怎样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意思是说，这些人看了耶稣的神迹，他们好像信了，但事实上耶稣他能够测度人心，耶稣知道他们心里真实的状况，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并不是真实的信心。 Their faith is not genuine faith， 他们的信心只是暂时的，是肤浅的。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关于四种土，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十三节到二十节，马可福音的第四章十三节到二十节，可以请洪文念吗？ 不确定的没关系， 都可以。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的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种子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们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一旦未到遭受患难或迫害，立刻就跌倒。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结不出果实。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得到，领受了，并且结了果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所以耶稣用土的比喻来比喻这世界上有四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他听了福音，但是他完全没有接受这样子。他听了福音，这福音的道在他的心里面，但是很快就被撒旦魔鬼夺去了。十五节说的，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第二种人就是好比撒在石头地上，很快就长起来这样子，但是很快就枯萎。这样的人就是人听了福音的道，立刻欢欢喜喜的接受，好像真的信了一样，哇，非常开心，觉得哇，这福音真棒。但是十七节说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这样信心是暂时的，一旦遭遇患难受到破坏就立刻跌倒了。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个一位学弟这样子，那传福音给他，他很快就信主了。然后他刚开始也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属灵啊，他会接服事啊，也非常感恩啊，甚至到一个程度，他还当短宣队的队长这样子。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信不下去了。那于是我就赶快跟他约时间见面这样子。那跟他分享，听他聊天的过程当中，知道他的一个非常挚爱的小表妹，应该是小表妹，然后得了一种严重的疾病，好像是他的脑袋里面长了瘤这样子，那就要动手术切除。那结果动手术切除之后呢，影响到脑袋的神经，所以就导致这个小女婴双眼失明这样子。她非常不能接受，她非常不能接受一位上帝竟然容许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看似无辜的小女孩身上，这样子，他觉得如果上帝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他不要相信有上帝，他不要相信有上帝，因为上帝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不能接受一个上帝竟然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就宁可不要相信有上帝，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对啊，那跟他聊完之后，过了几个月，反正他就说他不信。我跟他约了两次，得到答案都是一样。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在 Facebook 上看到他说没有压力，还有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但是有一个东西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说没有信仰，过得好轻松自在这样子。所以他整个离弃信仰，整个离开上帝的这样子。对，那这样的人，我想他非常有可能是福音书里面讲的第二种土，第二种人。刚开始听到福音之后，非常欢喜快乐接受，但是没有根，信心是暂时的，只要遭遇患难逼迫，很快就跌倒了。这样子的信心并不是真正得救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肤浅的，是暂时的。因为从第二大点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真正的信心，上帝赐给人那真正使人称义的信心，上帝一定会使他持守到底，坚忍到底，不会有任何的失落。而那些失落的信心并不是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再来，这里提到第三种人，撒在荆棘里的，就是长起来很快就被荆棘挤住，没有办法多结果子。他指的是那一种听得到好像也信了，但是因为今生的忧虑、财富的迷惑、种种的欲望等等，把道挤住，结不出果实来。这样子的信心也不是真正的信心，因为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不会不结果子，一个真的信主的人他一定会愿意多结果子，或多或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会没有果子。一个完全没有果子的人不会是真正得救的人，得救人一定会有果子。包括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你会觉得哇，他信主之后没多久他就死了，这样子他有果子啊。他的果子是什么呢？他的果子就是他能够对他隔壁的那个强盗说，我们都是受刑罚的，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是这个人指的就是耶稣，从来没有做过什么错事。然后他责备旁边这个人说，你还不惧怕神吗？他对神的敬畏，对自己是个罪人的认识，以及对耶稣是完全无罪的认识，还有他最后还说耶稣啊，你的果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对耶稣能够有这样子的认识，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其实是果子。是的，所以真正的得救的信心一定会有果子。只有这四种土里面只有第四种土，就是那种多结果子，有60倍，有100倍，有30倍的，这样子的信心才是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对，所以那些信到一半离开了不信了，其实就证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他们不是真的信然后后来不信哦，而是从来没有真正的信。那这样子的人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悔改得救重生真的信呢？不知道，有可能，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好，所以第三代人做个小结。第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绝对不会终究被盗。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可能会因为一时的软弱，对上帝信心软弱，可能一时好像会离弃信仰，但是上帝会继续的保守他，会管教他，会领他悔改。一个真正得救的人绝对不会到死都不悔改。第二个，终究被盗的人，到死都不愿意悔改的人，他没有真正的得救。当然一个人是不是到死都不悔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啊，他有可能在死前的那一刻就悔改了，只是我们不一定看得见这样子。但是假设如果他是到死都不愿意悔改，那么他从来都没有真正的信过这样子。第三个，我们可以比较两个人，彼得跟犹大。彼得跟犹大，就是彼得的故事有谁知道的？有没有不知道？好，反正刚有提过，就是彼得他信誓旦旦说，主耶稣啊，就算你被关起来，你被杀，我都愿意跟随你到底这样子。但是他后来捅了什么娄子？他三次不认主。因为让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很害怕，他很害怕，他也跟耶稣一起被抓，一起被钉十字架。所以当别人认出他，啊，你是彼得，我不是，我不认识那个人，就否认了耶稣这样子。他不认主。彼得后来有没有悔改？有。当他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想起耶稣曾经跟他说，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识我，他就出去痛哭， 他真实的悔改，而耶稣也接纳他，他后来成为建立教会的使徒。他本来就是使徒啦，后来他也建立教会的。但犹大呢？犹大他也是使徒之一，但是他却为了一些钱就背叛了耶稣，把耶稣卖给犹太人。他就跟犹太人串通好耶稣什么时候会在哪里出现，然后就带人去抓耶稣。犹大有没有悔改？没有。而圣经里面耶稣也说他是灭亡的，他是灭亡之子。好，那我举这两个人的例子是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的是一个真正被上帝拣选、被上帝呼召、信主、因信称义、一个上帝拯救的人，他绝对不会是犹大，他绝对不会像犹大一样，他有可能会像彼得一样，一个真正得救人、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有可能因为一时的软弱、怕死、爱世界等等的，一时看起来离弃主了，但是他绝对不会终究不悔改，主的恩典、主的能力一定会挽回他、管教他、保守他，让他不会终究不悔改。一个得救的人有可能像彼得，但绝对不会像犹大，会跟犹大一样否认主、拒绝主、离弃主，到死都不悔改的，绝对不会是得救人。可以了解吗？再来第四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劝勉，警告人不要背道，不要离弃信仰，对我们基督徒的意义就在于那是上帝使用的方法，上帝使用这些警告劝勉来保守我们的信心到底，这样子。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如果你真的确定你现在已经信主得救了，你不需要害怕你有一天会失去救恩，你不需要害怕你有一天会失去信仰。当你看到这些劝勉警告经文的时候，这是对你一个提醒，就是你需要尽你的责任去跟随主，你需要尽你的责任信靠主，并且相信上帝会保守你到底，这样你不需要惧怕。而这些劝勉跟警告很有可能也是上帝会使用来警告一些看起来好像是基督徒但却没有真正信主的人，警告他们，再次的让他们知道自己需要福音，需要信耶稣，以至于他们信了主才能够真正的得救，这样子。所以那是上帝使用的方式来坚固我们、提醒我们，但却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可能会失去救恩。第四个，如何确定自己已经得救？刚我们讲了那么多，讲了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定不会失去救恩，一定会蒙上帝保守到底，但问题是前提是我要真的信啊，我要真的得救啊，如果我根本没有得救，那么刚讲那些根本就没有用，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第四大点我要讲，就是如何确定你自己已经得救了。首先第一个，上帝命令我们要对自己的得救是有确据的。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你们要查验自己是否在信仰中，要考验自己，难道你们不了解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考验。好，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真正有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的，他这么说的，难道你们不了解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吗？意思就是耶稣在你们里面。那如果耶稣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查验，要省察，也要确定自己是真的信耶稣，这样子。上经要我们有得救确据，上帝命令我要我们要追求这个得救的确据，要确定自己是信耶稣的，要确定自己得救，这样子。除非你们是经不起考验的，除非你们没有真的信。如果你真的有得救，真的有耶稣在你里面，你就要确定这件事情。好，再来彼得后书一章十节，请大家一起念，请。 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更加努力的确定你们所蒙的召唤和拣选。要知道，如果你不执行，就绝不会跌倒。 召唤的意思当然就是呼召的意思，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做出的那不可抗拒、有能力的呼召，使我们能够信主的呼召，这样。所以彼得要我们努力的，要努力的确定我们的呼召和拣选，我们要尽我们一切的努力来确认自己是蒙圣灵所呼召信主的人，我们要尽一切的努力来确定我们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这样子。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蒙拣选，可以的，但是我们需要努力。那我们怎么努力呢？下一点，你要确定自己的信心。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七节，耶稣说，属神的人就听神的话语，你们之所以不听，是因为你们不属神。约翰一书五章一节，凡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由神所生的。 所以首先你要怎么确定？你要怎么确定你蒙拣选？你要怎么确定你蒙神呼召得救了？就是你要确定自己到底信什么这样子。你真的相信在神的话里面，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吗？信的内容，如果一个人他不能够非常的肯定坚定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曾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里复活，信他了才能得救。一个人要真正的能够相信这一些福音的基要重点，他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耶稣，但他所信的耶稣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耶稣，他信的耶稣可能只是耶稣是我的妈吉，是我的好朋友，耶稣是我在患难在困难中的帮助，但是他却没有真的相信耶稣是为人的罪而死并且复活的救主和神的儿子，那么他不能真正得救这样子。除非一个人真的相信福音里面所启示的耶稣为人罪而死、神的儿子复活这一些，他才能真正得救。当然一个人如果他现在还不确定，不代表他就不是神所拣选，不代表他以后就不会相信这样子。一个人他有可能现在是正在有点困惑，还在寻求，还在慕道的阶段，圣灵可能已经在动工，让他从慢慢的不信、有点信、有点疑惑，到有一天真的信，有可能的。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对你来说你现在还不是这么肯定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为我们的罪而死从死里复活，如果你还没有那么肯定，那么请你不要灰心，请你不要放弃，继续的读圣经，继续的跟基督徒在一起，继续的祷告求主帮助你。就像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因为很有可能圣灵已经在引导你，让你慢慢的从疑惑到能够坚信的过程当中。所以不要放弃，继续的去寻求他。圣经应许我们，寻找的就必寻见，只怕你不寻求。所以确定自己的信心，你真的确定你相信你有罪，你需要一位救主吗？你真的相信耶稣就是那位上帝所预备的救主吗？你真的相信上帝使这位救主死又复活吗？这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的层面，你需要确定你的信心是根据圣经。再来，第三个，你要努力多结果子。为什么呢？因为刚所讲的那些信的内容，请问你们，魔鬼信不信？魔鬼也信啊。雅各书说魔鬼也信，只是战惊。我们对于耶稣所信的那些知识的内容，魔鬼也相信，但是对他来说，那些知识不能够使他敬畏神，不能够使他敬拜神，那些知识只会使他恐惧战惊。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跟复活，是让撒旦注定了撒旦的失败这样子。好，没事。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不会只有知识，他对基督的信一定会产生顺服的行动，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多结果子，也就是圣经雅各书里面说的信道还有听道啊，听道和信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一个真正的信心，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一定会有行为上的改变，一定会爱神顺服神。但这不代表我们会完全，不代表我们会完美，不代表我们不会犯错，不代表我们不会犯罪。所以大家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啊，今天你只要犯罪你就不是真的基督徒，不是的。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一定会努力的结果子，或多或少没有关系，但是一定会有，不会没有。所以约翰一书二章三到四节这样说，大家一起念请。 如果我们遵守基督的命令，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他。但说我已经认识他却不遵守他命令的，就是说谎者，真理也不在这个人里面。 所以一个人要怎么真的显出他是认识神的人呢？给一段经文，遵守基督的命令这样子。对，认识神的意思就是跟神有关系，亲密的关系，也就是信神，也就是基督徒。那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真的得救，真的是基督徒呢？我们要遵守神的基督的命令。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在生活各个领域他都觉得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上帝讲的随便了，那这样的人其实非常有可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样子。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你要遵守神的命令才能显出你是认识他的。那反过来讲，第四节说的，如果说已经认识他却不遵守他命令，就是说谎的人，他就没有真的认识神。 他就没有真理，他也就没有真的得救这样子。好，再来下一个，我们要当心假的确据。我盼望在座没有任何一个人所拥有的是假的确据这样子。一个人有几种情况这样子，可以排列组合一下。一个真的得救的人，他也知道他得救；一个真的得救的人，他不知道他得救；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以为他得救；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他知道他没有得救。几种？四种。我希望你们都是第一种，差一点的话也希望是第二种，希望不要是第三种，也不要是第四种的样子。对，一个知道自己得救也真的得救的人是最好的，但一个得救但却不知道自己得救，还以为自己会下地狱，或是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得救， 那他的基督徒生活就会过得非常辛苦这样子，就会觉得没有安全感，觉得上帝今天爱我，会不会明天又把我丢到地狱这样子，会不会、哦、不小心、哦、跟同学吵架还来不及认罪悔改，然后就被车撞死，然后就下地狱了这样子。对啊，会有这种恐惧这样子。对，但是有恐惧归有恐惧，最后还是会得救这样子。所以我说，如果你不是第一种，希望你是第二种啊；如果你是第二种，希望你听完今天之后变成第一种。但是我希望你们不是第三种，也不是第四种。好，马太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是非常可怕的经文之一，我们一起来念，请。 是每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只有信我的名字的人才能进去。在那天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做先知传道，奉你的名驱赶恶魔，奉你的名行了很多神迹吗？”那时候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了我们这些作恶的人。” 所以这些被耶稣拒绝的人，他们有什么特征呢？说：“主啊主啊。”那在圣经里面，通常会对任何一个人称呼两次的，都是表达非常亲密的关系。包括上帝也曾经对亚伯拉罕曾经称呼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所以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跟主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还有吗？还有什么特征吗？对，他们奉耶稣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许多的服事，在人眼前的服事，看起来大有能力的服事，甚至是大有果效的服事这样子。但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对，请注意，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耶稣不是说我现在不认识你们，耶稣说 ：“I never knew you。”所以这些人，他们自以为跟主有亲密的关系，自以为得救，但他们事实上是从来没有真的得救过，因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惊讶，非常的觉得很可怕这样子。哇，这些曾经有这么多服事的人，而且跟主的关系看起来这么亲密的人，竟然最后是主所拒绝，从来不认识他们这样子。但问题出在哪里？关键问题在第二十一节，耶稣说：“怎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呢？遵行天父旨意的人。”那这个会不会跟我们因信称义有点冲突啊？啊，不是信了就得救吗？为什么这边看起来好像要靠行为才能得救？ 真正信的人会遵行天父。 OK， 是的，没有错，洪恩讲的非常好。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一定会遵行天父的旨意。透过遵行天父的旨意，显出这样的人真的有信心。不愿意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不管他嘴巴再怎么说耶稣你是我的妈鸡，他都不是真的有信心，他也不会真的得救这样子。我们是单单借着信心得救，没有错，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本乎因着信，我们不能够靠行为，行为不能使我们得救，遵行天父旨意本身也不能使我们得救，只有借着信心我们才能得救。但是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遵行天父旨意的生命表现，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吗？遵行天父旨意不表示啊，对不起，反过来讲，二十二节所说的一个人，他有赶鬼、有传道、有行神迹的这些非常非常多的服事，都不表示一个人真正的有信心。这样子，举一个例子，大家很清楚，犹大。犹大有没有传道过？有。犹大有没有赶鬼过？有。犹大有没有行神迹过？有。 十二使徒都有行过神迹，他也有，但是耶稣就说这个人是灭亡的。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人的服事多寡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主，一个人爱主与否，一个人是不是信靠主，跟他服事多寡精不精彩没有绝对的关系，没有绝对的关系。这也包括一个人有很多服事也跟他有没有得救没有绝对的关系。这样子一个真正得救人，他必须显出的是对主全然的顺服爱主啊。我口误了，我不是说全然，我们不可能全然这样子，起码就是愿意顺服愿意爱主这样，然后得罪神了犯错也愿意认罪悔改。我们不会完美哈，所以各位如果你发现今天很多的罪啊，自己常得罪神，请你也不要也不一定要担心你没有得救这样。重点是你怎么面对你的罪恶。如果你面对你的罪是哦主啊我错了我愿意悔改求你帮助我，那么感谢主我相信你是得救的。但如果你面对你的罪是这罪会怎么样吗？还好吧，没差吧。哦，那你可能要担心哦。我们对罪的态度，对上帝旨意的态度，很有可能会显出我们是不是有真正得救的信心这样子。所以，这里做个小结，就是如何确定自己得救。第一个，你要确定自己信的内容，是不是合乎圣经。你对圣经了解不多都没有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相信自己有罪？你是不是相信你需要耶稣的拯救？相信耶稣复活吗？信的内容。第二个，你的信心必须要真的显出果子，生命的改变，对主的顺服跟爱。对，所以你问你自己，你爱主吗？我不是说你可以全然的爱主，我也没办法。但是你对主有任何一丝一毫的爱吗？对吧？今天如果有人把圣经丢在地上踩，有人臭骂耶稣一顿，你心里面会觉得一丝一毫的难过吗？还是你觉得没差，关我屁事这样子？如果是后者的话，可能你要仔细的思考，你真的有信耶稣吗？我们不会完全，但是我们一定会有果子，或多或少。那如果假设你真的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得救，怎么办呢？怎么办，洪恩？你又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得救？我刚讲的那些信的内容有没有果子？这些如果思考完之后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担心自己有没有得救，那怎么办呢？向自己传福音，找弟兄姐妹，找辅导，再次的向你传福音，然后持续的读圣经，持续的在信徒群体当中，求主帮助你能够相信，就是这样子。好，最后这个教义能够对我们有什么实用呢？首先第一个是，如果你相信你的救恩从头到尾，包括上帝赐给你信心也会保守你到底，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如果你真的相信主啊是你自己使我能够明天醒来后天醒来，等我90岁醒来，等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刻我都还能继续信你，完全是出你的恩典。如果你真的能够打动心你这样相信，那么荣耀就是全然归给主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教义是让我们打从心里对上帝有最大的感恩，最大的赞美，因为你深深的知道我今天能够信到底全然不是出于我自己这样子。反过来讲，如果你今天觉得哦，我能不能信到底有一丝一毫是要靠我的努力，是上帝没办法插手的，是上帝交给我自己决定的，那么你对上帝的感恩赞美就会少那么一点点。如果今天我为你洪恩，我为你做了100件好事，但是你只知道99件，还有一件你不知道，那你对我的感谢就少了那么一件这样子。那如果你事后知道有一件我为你做事情你还没有感谢我，你会不会想要来感谢我？会嘛，对不对？我们都不希望欠人人情，我们都希望可以感谢别人。同样的，今天上帝如果为你做的救恩从头到末了是100%，但是你只感谢了他99件，那么其中的那1%，哪怕是0.0001%，我们都窃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没有全然的感谢他，我们都没有全然的将荣耀归给他这样子。所以约拿书2:9说，救恩出于耶和华，英文是 Salvation belongs to the Lord。 我们的得救从头到末了一切都属于主的，都出于主，没有一丝一毫是出于我们，我们任何的回应行动都是先出于他，我们才能够回应他。再来第二个，圣徒的坚韧会蒙上帝的保守到底，这样子的教义成为我们在软弱试炼当中极大的安慰。好，那这个我不多讲太多，我们就一起来念一段经文，罗马书的38:35-39。 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我来念，因为大家版本可能都不太一样。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这段经文在你人生当中，如果你遇到了极大的灾难，到一个程度，你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你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继续的跟随主，你几乎已经要放弃人生的希望的时候，请永远记得这段经文。上帝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最宝贵的应许。罗马书八章的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但靠着那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上帝爱我们到底，上帝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没有任何人事物，没有任何的苦难能够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因为上帝的爱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向我们显明，向我们保证，他向我们所立恩典的约就绝对不会失效，他绝对不会离弃我们，他的恩典会保守我们，绝对不会离开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挂在十字架上，也赞美你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也谢谢你借着圣灵的工作把救恩有效的施行在我们身上，借着圣灵的大能有效地呼召我们悔改信主，并且因着圣灵的大能还有耶稣基督在父你的右边昼夜为我们祈祷代求，所以即或撒旦要筛我们好像筛麦子一样，但是因着基督的代求，圣灵的大能，听了天父你的旨意，我们绝对会跟随你坚忍到底，绝对不会失落。谢谢你宝贵的应许，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确定自己是得救的，也帮助我们不但确定自己现在得救，更是确定我们能够得救到底，直到我们欢然见你面的那一天。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有没有任何问题说？好，请说。 就是那个感恩师上面做一百件，是不知道九十九，但是还差一件那个。可是就是我不是有自由吗？那那个自由是假的吗？就是说，是上帝呼召你，然后你就信了耶稣。那自由这件事， 我们确实某个程度有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并不是全然的自由这样子。我们在信耶稣，我们在重生得救以前，我们的自由只会自由的犯罪得罪神，而不会自由的去信耶稣这样子。罗马书有一节经文，如果有圣经的话翻一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因为以肉体为念就是与神为仇，既不能服从神的律法，也的确不能够服从。这里讲这些属肉体的人，以肉体为念的人指的是没有信主的人，是非基督徒，他们不服神的律法也不能服。所以任何一个没有圣灵重生的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在灵性上死亡的，然后这边所说的是与神为仇，然后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这样的人，你说他有真的自由吗？有，但是他的自由啊，应该说没有真的自由啊。他的自由只会得罪神，但却不会自由的去爱神、顺服神、敬拜神。然后罗马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里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人人都偏离了正道，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不信主的人或许在外表上会有乐善好施的行为，这样子他也可能真的是真的出于对人的好，愿意帮助人都有可能，但这样的人绝对不会真的去信神爱神寻求神，因为我们在罪的影响之下，我们就是心盲眼瞎，就是灵性上死亡的，除非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重生，能够真的信主，这样子了解吗？对，所以这个问题很好。那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罪对我们的影响。罪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只是让我们不太行得出良善这样子。罪对我们的影响，信主以前的影响，是让我们根本无法行上帝眼中的善这样。所以我们是全然败坏的。我们信主以前全然败坏。全然败坏意思并不是说我们都像正解一样，并不是说我们都像宾拉登一样。全然败坏的意思是我们的每一个层面都是拒绝神、抵挡神的。全然败坏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办法，也不愿意去爱神、顺服神、信靠神。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OK， 好。所以，因为我们全然败坏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得救，只能够完全的仰赖神的恩典。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神拣选，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因为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好，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回应神，对吧？神在我们还能够回应他以前，他就已经拣选我们这样子。我们能够回应他，也是因为他先拣选我们，他拣选我们，然后他就差派圣灵来感动我们、呼召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信他。那圣灵的工作不只是让我们有可能信耶稣，有些人真的这样觉得，有些人觉得圣灵的工作是God make it possible for us to believe in Christ. 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保证我们一定可以信耶稣，所以才说那个呼召是有效的呼召，是 effectual calling. 是 God not only make it possible for us to believe, but also God guarantee our belief in Christ. 上帝保证我们一定会信主，只要我们是他所拣选的人，这样子。不然的话，上帝的旨意就失败了，对啊？你说上帝是创世以前拣选你啊，但是有可能因为你那一丁点的该死的自由意志，然后你就不信了，他旨意就踢掉了。我想从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教导，反而从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非常清楚，神所预先定下的就呼召他们，呼召他们的就拜拜吗？就下地狱吗？没有，呼召他们的就称他们为义，代表他们一定会信。所称他为义的，会有人中途后来又不被称义，然后下地狱吗？没有，所称为义的就使他们得荣耀。所以这一连串没有任何一个人 drop out， everyone will be in to the end。好，没有了，觉得啊，对，没事。好，有没有别的问题？好，你先好了 ，OK。 可以。 好，来一个，这个。 他在那些人在之前就是传道、传驱鬼、行神迹，他做这些事情，不就是相信这些是天父的旨意吗？ 不一定啊。 不一定。 对啊，一个人有敬虔的外表，不代表表示他有敬虔的内在，这样。 那可能只是表，为了要让人感觉他相信，所以做这些事 情。对啊，都有可能。对。那我们要知道，最终能够把鬼赶掉，最终能够。神的道传出去，能够有人信主，神迹能够发生，是谁的工作？是神，不是那个人有多厉害这样子。所以上帝当然 有能力可以使用根本不信他的人来行奇妙的大事，这样有可能。对啊，我好惊讶哦。我、哦、没有，我只想说，谢谢你还愿意来，这样。你怎么了？没事，好啊。对啊，所以有这些神迹啊，或很美好的服事，都不代表他里面真的是信神这样子。对，上帝有能力使用不信他的人， 来成就他的大使，这样。 那上帝说他从来都不认识这个人，那代表他之前其实知道他们只是表面的做这些事情。 嗯，上帝知道，当然。 不去提醒他，就像我们会去。 OK。 对。 嗯。 传 上帝当然有提醒他们了、啊，因为这些人是跟随耶稣的。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讲道，他们都听得见，对啊，但他们没有悔改，这样子，对啊，从人的责任来看是这样，他们听了还是没有悔改，对啊，嗯，就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样啊，很多人听了几次都不信，然后不悔改，对啊，有可能，嗯 ，OK。 我想问，就是 因 为有些人不是讲说，是会就是会减权，像一些人， 是， 那那些。就是，可是神不是希望所有人都爱他吗？那为什么他只就是不要就是拣选所有人，只选同一些特定的人？ 是。 那如果那些没有被选到的人，是不是他们如果他们心里有想信神、想爱耶稣，可是他们却因为他们没有被拣选，所以他们就 他们不会想信神，也不会想爱耶稣。 所以想信神、想爱耶稣的一定是被拣选。 是的，没有错。我们之所以能够信耶稣、爱耶稣。听耶稣的话，是因为圣灵改变我们的心。 那为什么他不要动工让所有人都 转向？嗯哼，答案是不知道。对，因为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被拣选，我们只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绝对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所以拣选我。对，那至于上帝为什么拣选我不拣选别人，只有上帝自己知道。上帝出于他智慧。良善的美意，所以他决定拣选某一些人，不拣选某一些人。对，所以，对，那另外一个角度是，没有人有资格被拣选这样子，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得罪神，那本来就是该下地狱，该被上帝审判这样子。对啊，所以上帝没有欠任何人。所以罗马书的第十一章那里有说，是谁先给了他，就是指上帝，是谁先给了上帝。以至于上帝要偿还呢？没有，对啊，我们不，上帝不欠我们任何人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却欠上帝一切这样子，对啊，所以，上帝他有权利决定透过拣选我们、拯救我们来使他自己得到荣耀，但同样的，上帝也有权利借着审判人的罪恶来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公义、他的圣洁这样子，对。然后再来第三个是，上帝当然有，上帝当然你刚说到上帝不是你有问这个吗？上帝希望人可以爱他、信他这样，是的，没有错。上帝他真心诚意的希望人得救，上帝真心诚意的希望万人得救，不愿意人沉沦，这是圣经我们肯定的，有这样的经文。但是同时，上帝基于某一些我们无法知道，我们今生无法知道的旨意，所以决定没有让每一个人都得救这样子。对，那这个就是有一次我讲到的，讲到上帝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有显明的跟隐秘的这样子。上帝显明的旨意是的，福音是给所有人，只要愿意信耶稣都能够得救这样子。对，但同时另外一个角度，在上帝隐秘的旨意里头，他确实没有拣选每一个人得救。对，那至于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上帝的旨意是智慧良善的，对，可以了解吗？嗯 ，OK， 所以这个拣选啊，我们不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不要去猜别人有没有被拣选，因为一个人他就算不信，他也不一定没有被拣选。这样，我的意思是说，他现在不信，他以后有可能会信。对，他传了100次没有信，他有可能在第1000次的时候信，这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说谁一定没有被拣选。对，那第二个是我们不要觉得上帝应该要拣选任何人，我不是说你就这样想了，我只是 generally 的讲这样。对，因为上帝不欠我们什么，那拣选的真理是让我们谦卑，让我们知道自己不配，但上帝还是选我，然后也让我们感恩上帝，你竟然爱我这个罪人，而且爱我到底这样子。对，让我们谦卑，让我们感恩， 然后也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有盼望的，因为知道上帝拣选的上帝就一定会拯救他，上帝拣选的我跟他传福音他就一定会信，这样子现在不信以后可能会信，以后一定会信，对啊，所以让我们传福音知道一定有果效，只是果效现在不一定看得见。嗯，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OK， 会很难，可以懂吗？可以哦 ，OK， 好，对，那上帝隐秘的旨意那一块啊，我们不要去探究这样，对，因为探究不到，然后上帝也不要我们去探究，所以《生命记》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隐秘的事，上帝隐秘的旨意单单归于他，他就是因为他的智慧，所以他选择向我们隐藏一些事情。对啊，那包括上帝为什么拣选 A 不拣选 B， 这也是隐秘的旨意这样子。我们只需要知道自己被拣选就够了。那、啊、你要怎么知道自己被拣选？ 真的 是 选 举。对啊，你只要信了，你就是被拣选。对啊，你会信是被拣选的结果。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请说。 就是你刚说的，你大学时代那个学姐弟啊。 嗯。 可是他在那段时间，他真的没有信吗？ 从他的果子看来，是几乎可以判定没有信的。他就整个就不认为神存在啊。对啊。 所以就某方面来说，他其实就像是22节里面说的那个，说的那种。 有点不一样，是因为这种人，22节说的这种人是。死了那一天才会发现这样子，他一直终其一生都以为他自己是得救的，但是死了那一天发现，下面耶稣不认我，是很惨的这样子。 所以没有信上帝的人，你会 常啊？ 没有真正信上帝的人，你会常过天的滋味？ 有可能啊，犹大就是啊，他跟主耶稣在一起，他看过主耶稣行神迹，甚至他自己也行神迹，那他能够行神迹是出于上帝的全能啊。对啊，然后他有没有神来世的那个经文？对啊，尝过谁美善的话语？有啊，耶稣的讲道教导他都听得见啊。耶稣自己就是神的道，道成肉身，所以这些他都品尝过，他都经历过，但是他却仍然不信，他就仍然不悔改这样子，所以是有可能的。对， 这我们没办法知道一个人他是暂时的被得到还是永远 不知道。对啊，我们不知道。犹大，我们之所以可以知道，是因为圣经有这样讲，耶稣有这样讲。 好像他死了就代过圣经 了。应该说我们现在身边的人啊，我们没办法知道，因为他的内心只有上帝知道这样。 可是，如果他一个人，他今天说他信上帝，明天说他不信，后天他又说他信，他后天他又说他不信，那这样他到底是 没有真的信？真的信就会信到底。所以，如果他明天又说他不信了，代表他今天的信也是假的。 那如果他今天信，他今天就死了。 如果他真的信，他就得救；但如果他的信是假的、是肤浅的、是暂时，他就不会得救。但是问题是，你不会知道，特别是时间短，他又没有讲出来，你跟他生活不够久，你不会知道这样。啊，我那个学弟是因为是非常明显的，他就是直接拒绝上帝存在这样。对啊，所以我真的没办法说他得救。 那我可以说，我每一个人也都没有， 嗯、 没有一个确据啊。 不会啊， 因为就像讲，我不知道我明天起来会不会就变无神论，那这是有可能。 好，但是你明天起来，你之所以可以相信你不会变无神论，是因为你相信上帝会保守你。所以关键在于你要确定你自己有没有真的信主。你如果确定你现在是信的，那么你就可以确定。 那些人在他信主那段时间，他们那自己问你，他会说没有啊。 那还有可能是在欺骗自己啊。对。 掉轨。 我可以这样说啦，上帝命令我们要得救确据，然后上帝也应许我们可以有真的得救确据啊。你们看罗马书第八章非常的重要，很多东西都从罗马书第八章来的，刚才已经翻了很多次了。罗马书第八章的第14节到第16节。玉安，你可以念吗？ 因为凡被神的名提到的，都是神的。你们所受的不是你们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恶的心，因此人不要害怕。 16节。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圣灵，是谁的？ 对啊，所以真正的得救确据不是我给你的，是圣灵给我们这样子。圣灵使我们的心能够知道天父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当你能够打从心里说天父我爱你，打从心里哦，不是胡乱的，天父我爱你，我是你的儿女，我希望更多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是他的儿女啊。对啊，那圣灵怎么给你确据呢？就是透过他的话这样子，透过圣经。对啊，所以当你能够更多的浸泡在神的话语，更多读经，更多祷告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有确据这样子。对啊，当你能够感受到自己对神是爱的，是愿意顺服他的，你就能够有确据。对啊，那反过来讲，一个人有没有可能真的得救，但是他却不太确定？有可能，特别是当他一直犯罪的时候，当他陷在极大罪恶当中的时候，然后突然不确定，哎，我是不是真的得救啊？对啊，这有可能。 但是得救， 但是得救，对啊。那这时候他需要做的是再次认罪悔改，再次的去对自己传福音，这样子，对啊。嗯。 那如果你的学弟是在就死掉了，你 看 他什么只是真的有信主，然后真的有得救，你现在处在一个生气的情况， 一个生气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对，确实有些人会出于生气啊，对上帝说气话，比如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有可能啊，对啊，夫妻吵架的时候没有啦，因为今天看听他们说有一个老师，然后离婚了，然后反正他就曾经对他前妻说我从来没爱过你这样，但是怎么可能？不太可能从来没爱过啦，那这种都是气话，对啊，还有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出于他的软弱罪恶对上帝说这种气话？有可能啊。那不代表那还是有可能他得救啊。可是我那个学弟的 case 是，我跟他聊过两三次吧，我觉得那不是气话，我觉得他是真的很认真的，就是说他不信了。然后他后来也不是带着情绪啊，对啊，他后来就是情绪也平复了。我本来好像也有想说，情绪平复了会不会就好一点？就没有啊，他非常冷静，非常自在跟我说他不要信了这样。对啊，那他在 Facebook 打的那句话说没有信仰，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轻松，其实也没有什么情绪啊。对啊，所以 这有点像气话。 你要这么讲，当然也是有一丁点的可能啦。但是就他外显的这种果子来看呢、啊，我实在没有办法说他是得救的。所以我对他的责任就是，如果我还跟他接触的话，我就继续的跟他传福音，继续的叫他悔改，这样。对啊，嗯。当然我很希望真的像信灵讲的那样子，对啊，我很希望，可是我觉得几率很低，这样子从他的外在表现来看，对啊。 那你刚刚说一个外表敬虔的人，他不代表他是内心真心、嗯、或者他真的、嗯、那相反的一个感觉都在犯罪的，或者他不敬虔的，他的内心有可能是信的、 啊、有可能啊。 那就不能用他的外表，或者是他的作为，或者我们不要认识来关心这个，来觉得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的信？ 因为果子， 他平常都说坏事，他每次这样睡前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他就是软弱啊，就是 有可能啊， 对啊， 对啊，所以我并不是说他外在一定怎么，如果不好，他就一定没有得救。我说的是他有没有愿意悔改这样子。如果他一直看 A 片。他一直骂脏话，一直讨厌别人，但是他都不觉得这个有错，也不愿意悔改，那么这很危险这样子。对啊，就是一个得救人，他还是有可能会常犯一样的错啊，有可能的。对啊，你们哪一个人有犯哪一项罪是你说我今天犯，我明天决定不会犯的？没有人敢做这种把握啊。对啊，所以重点是他的态度是什么这样子。对啊，那也有可能他已经很努力了，所以他本来可能犯的罪是，好、啊，比方讲，可能一个丈夫他本来会基督徒的丈夫，他原本就脾气很不好啊，所以他跟老婆吵架的时候会家暴，会打太太，哇打，然后他悔改，哦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帮助我不要家暴。好，那他隔天呢、啊，他也是生气，但是他就没有家暴，但他对他老婆骂三字经，他有没有犯罪？还是有，可是他有没有改进？有啊，有啊，对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确实不能够单从他的外表就说他没得救、啊、这种东西需要长时间观察，需要你真的认识他，认识他的态度这样子， 对吧、啊？因为他当下在那边不爽、盛怒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他下一刻会不会认罪悔改，对吧、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嗯。 因为你之前说那个学弟不是很快就进入，还有博士 吗？你们很关心他哦。 就是在那段期间，其实圣灵从来没有跟他一起同工之类，就是没有跟他身上 有。不完全是，就是说他如果能够带任何人信主，他如果他带诗歌敬拜的时候，台下有任何人的感动，任何人可以觉得很感动啊。觉得透过他带的诗歌可以觉得更好的敬拜神，那都是圣灵的工作。 可是圣灵不是在一个人身上作用，他就必定会做到。 但我还没讲完，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可是这一些并不是他依靠圣灵所做的。圣灵自己做啊，圣灵为什么一定要透过你才能做？对啊，圣灵为什么一定要透过你？为什么一定要透过我？我可以这样讲啊，我今天如果我在这边分享信息，我完全是带着表现骄傲，完全是带着表现骄傲的心，甚至我把讲章写好，我拿给一个佛教徒在这边念给你们听，你们都还是很有可能会受到帮助，这样子，不可能吗？有可能啊。对啊，同样都是神的话，那你们如果透过一个和尚念我的讲章，你们得到造就，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可不可以透过一和尚来工作？有可能啊，只是几率很小这样子啊。对啊，那比较夸张。我讲的是，就算我今天非常的不敬虔，我的态度都是自私、骄傲、炫耀自己，我讲的东西还是有可能造就你们啊。对啊，甚至我的态度也不可能完全的百分之百纯正啊，我一定还是掺杂了一些罪恶啊、自我中心都会有啊。可是你没发现圣灵就是这么的恩典吗？上帝就是这么的厉害吗？我这种废人他还是可以使用这样子。对啊，所以。对，但是当然，因为我是得救重生人，所以基本上我还是会有倚靠上帝的态度这样子。对，但是就那个学弟而言，他就算百分之百不倚靠上帝，上帝还是有可能可以工作啊。但就不是他倚靠上帝，而是只是上帝怜悯，连这样不倚靠他的器皿，上帝都仍然可以使用来使听众得到造就。这样，犹大就是这样啊。犹大他没有信主，所以他终其一生他不可能真的信靠神，但上帝还是可以使用他，让许多人听见福音，甚至悔改得救。嗯，呀、yeah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确定吗？没有，子雅 OK 吗？有没有问题？没有 ，OK。王宇有目的？ 那像那个就是说什么？哎，这好像有一个 问题。好，现在还是可以问。 就 是那种 去病，去医院啊，或者是那种垂直，就是 可能有一些生病 的人，然后他可能神志不清 楚， 就说要得着他们，然后要为他们在病床上受死什么的。嗯。 受洗。 有种趁人之危。趁他们。 哦， 好。就是比较软。嗯。不晓得，然后他们就说这样比较柔 软。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一个人当他快死掉的时候，他确实会比较谦卑啊，心会比较软，这是有可能。所以我不会觉得这个是趁人之危啦，因为你看，对啊，是趁人之危没有错啊。可是这样是 OK 啦，因为像耶稣他行神迹，很多时候也都是医治病人啊，那病人也是透过病被医治，然后真的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信他这样的，所以这是。如果他只是信一个医生耶稣，一个神医耶稣，这没有用。但是他如果透过病得医治，或说因为害怕死亡而能够相信耶稣是救主，是为人钉十字架，他愿意认罪悔改，那还是会得救。就端看他信的是什么。神迹本身不能够使人信主，神迹本身只能够成为一个 sign， 显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可是看神迹的人不保证一定能够生出得救的信心，对，看神迹的人要么就不信，像法利赛人，或说看神迹的人有可能只是生出那种肤浅的信心，像约翰福音第二章所讲，耶稣却不信任他们，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存的是什么。对，那也有些人是看了耶稣的神迹，那真的认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那真的有得救的信心。对，那你讲的病床，如果是 如果是真的有跟他传福音，然后那个人真的信了，为他受洗就 OK。但是往往比较糟糕的状况是，明明那个人都神志不清了，也没有说他信，但是旁边人就一直说他信这样，然后或者说会把为他受洗等同于他信。对啊，我外婆基本上就有点是这样子，她那时候其实早就已经弥留了，没有任何的意识这样子。对啊，那有一些反正一些教会弟兄姐妹来，然后他们就，他们就一直说，哎，外婆有反应啊，她刚嘴巴有动一下，手有动一下这样子，然后眼睛有眨一下，然后反正他们就会一直说她信了，她得救了，她得救了这样。对啊，那可是事实上是答案是不知道。对吧？因为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说他信，因为我们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对啊，那你说他有没有可能心里相信？不是不可能啦，因为他生前也听过福音，我也跟他传过，可是就是我不知道。那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就不要去说的太确定啊。对啊，那所以他们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求好心切吧，或什么不晓得。对啊，安慰家属，我不知道。对啊，那反正这种情况。他的灵魂就在上帝手中啦，那我就是相信他在上帝手中，上帝的带领安排绝对是最有智慧最良善的，所以我的盼望不在于我外婆会去哪里，我的盼望在于上帝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没有，讲的有点偏啊，不然我们回答到你问题。还有吗？好，好晚了。然后那好，那我公布几件事情，没有报告啊，没公布什么。那个1月的18号到21号，我们跟台大、师大还有淡大，我们联合举办了传福音的训练，还有短宣这样子。那时间是在1月18号，就是你们考完期中考的隔周，因为今年拜总统大选之次，所以你们提早一周考期末考。也就是多了一周的假期，对吧？所以1月18号到21号这四天，我们会有四天三夜的训练，重点就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激励，为主传福音，一起学习传福音，彼此培养更好的革命情感默契，以至于当我们完成训练之后回到学校，我们继续在学校愿意为主传福音这样子。18到21，那21的中午结束后，我们就会开始短宣。21到24到礼拜天会有三天还是四天忘记了。那我们会在台北市的几间学校短宣，政大、台大、师大、台科，但是我们应该会主要去台科这样子，因为台科目前没有基督徒的社团，所以我们希望去那里，一方面是大量传福音，希望那里有人信主，二方面是可以操练传福音这样。对啊，那鼓励大家尽可能报名参与，不管你现在已经答应了什么或是还没有别的安排，我可以跟你保证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要成长，传福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耶稣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一切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使人做耶稣的门徒，而耶稣应许我们，当我们去使人做他的门徒的时候，他是带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会经历到他的大能，我们会经历到他的同在。不管人的反应怎么样，只要你去传福音，你会大大经历神的同在引导他的大能。这不一定是很超自然的，甚至应该不会是超自然的，但是只要你信靠主，就算你的经验是挫折的，是没有人有正面反应的，你仍然可以经历为主受苦，然后传主这美好的福音，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鼓励大家，校园的也可以参加这样。对啊，嗯，那报名的就请找我。对对对，哎呀，那就算你已经答应别的营会了，我也鼓励你，在永恒的事上，这件事情是很有价值的。对，我不是说参加别的营会、参加什么反服就没价值，我不是这意思。为主做的都一样，都是讨主喜悦的，都是荣耀主的。但是就永恒灵魂的角度来说，为了人永恒的益处的角度来说，传福音应该是更有意义的这样子，对啊，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做出有智慧的选择，对，就算你最后决定去参加跟福音没有关系的营会，我也不会说这没有智慧，那就是我们在主面前觉得怎么样做比较好，你就按着你的良心去做这样子。 但是我仍然鼓励你们参加这个营会跟短宣。好，还有别的报告？不用，自己出就好，2000而已啊。跟自己，你要筹也没有不行啊，你可以邀请基督徒说我要去传福音，你愿意支持我吗？一起，对啊，这样也很好。王委员奉献全部吗？没事没事。好，没有问题哈，那就今天就嘿。 报告。 好，你说。 然后就是上上周的餐费是一个人75块这样子，对，阿琴救生呢就可以等一下会后就拿75块给我，或者是等一下就可以给我这样子。好。 哎，我录音怎么一直都没有？